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乐行京津冀重播版，请您不要参与节目互动。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咱们还是跟大家聊聊关于旅游的事儿。最近呢也一直在给大家出谋划策，从前一阵的中秋节我们给大家出谋划策三天的小的旅行路线，到现在呢为大家计划一下十一大家七天或者更长的这个旅行的路线哈。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的是旅行达人张波。波哥每年十一都会给大家出谋划策，今年呢咱们先让他今天先出一起儿主意啊，让他给说说好多朋友可能在十一的时候都会选择的一个目的地，山东那边。因为咱们京津冀离山东还是非常非常近的，对吧？大家到那儿玩也方便，而且山东也好吃，是不是？而且现在人家那个好多那个文化的符号做的也非常的好，对吧？咱们先让波哥跟大家打招呼。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波哥，如果咱们十一选择去山东，以您多年的经验，合不合适？ 十一去山东的话，因为山东的面积比较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相对来说，整个一个全省旅游目的地也非常的多。 嗯， 可能提及山东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的印象中马上就有几个名词在，就是说有几个目的地啊，泰山，对吧？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叫这个青岛，就是一个是海边，一个是泰山，对吧？可能马上就会在大家脑海里边去浮现。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些就是我们都熟知的这些目的地之外，那我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也还想给大家再推荐有几个目的地啊，相对来说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但是我问了好多个朋友，自己没有去过，这是个主要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听说过没去过？ 就是、说他听说过 啊， 比如说，我记得说是 干什么的没去过，像您一样做旅游的， 就是 没去过。 就做旅游的没去过的也有很多哈， 啊、 这是因为有一些目的地是近两三年 啊才开发的、 啊，刚刚开发出来。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个这些做的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它的住宿，包括它的整个一些配套，整个这一套下来之后，让人感觉特别舒服，又符合当下人的这种度假需求。所以说为什么说是这个，就是说我可能陆陆续续在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来挨个的去介绍一下，就说这几个目的地。当然肯定说是人也不会少哈，就是因为山东嘛，离我们京津冀是比较近，就是我们跨过河北到山东了，对吧？这是非常非常近的一个说法。但是说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大家到山东应该去哪些目的地？首先第一点，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有很多说是，带着这个孩子，对吧？或者是带着这个老人，对吧？要去的一个目的地，那我推荐就是比较休闲一些的这个目的地，就是说山东的泥山胜境。但是泥山胜境这么一说，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只能想着说，泥山胜境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没听过。 对，可能是真的是它没有那么大名声。但是说，如果说到曲阜，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那是孔孟之乡 ， 对吧？那是一定是在这边。那可能一说这边的话，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去过曲阜，但是你去过曲阜，不一定说是你就去过泥山胜境，那泥山胜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叫听起来确实是很有这个文化的这个内涵在里边，对吧？但事实上呢，它本身也是具备从它的整个里边的一些这个泥山书院啊，还包括它的整个就是说是它的整个一些 开发的这些酒店， 嗯， 对吧？你一到里边去，你完全就可以感受到一些这个书香的这个气息在里边， 嗯 啊，而且它不仅仅有书香的气息，最主要它很轻奢， 嗯，哦，还轻奢， 对，就是不是， 就是贵，是不是？ 嗯，贵是相对来说有一部分局限的，你像书院里面，因为它这个房特别少哈， 啊， 但是说是就是它都是独门独院的这种的，就是。 嗯， 房子你从外表看起来什么，你就是用那个黄泥糊的墙， 嗯， 对吧？但是一进到里边去，你突然发现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嗯， 对吧？外表，然后说是就是跟咱们过去的那种平房一模一样，但是进到里边去的，它有些是一室一厅、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的，对吧？ 嗯， 但是每一个院，每一个这个两室一厅或者一室一厅的，都有一个独院，啊，单独的一个院子。所以说这种的话，它的整个这个。就是我说轻奢，其实我觉得说是我好像比喻的不是很恰当， 嗯， 就是说为什么说是它就比较豪华一些，但是价格并不是很贵， 嗯， 啊，是属于这样一个性质，因为它本身这是我先从它住宿说起了，然后住宿如果说是哎，你要是说订不上它这样的房，可能说是比如说今天了，我们想要去订它这个书院的房，可能确实有一些困难，它毕竟只有几十套， 嗯， 对吧？但是肯定是不够用的，那。它另外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就是也建起来有文化气息特别浓重的这个一个酒店，一个度假酒店啊。 嗯， 那这个酒店的话，然后是这个叫尼山宾舍。 嗯 啊，那这个宾舍的里边的，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是专门搞这个装修设计的，这不是我刻意要推荐这个酒店，但是他进去他之后说是这一间房的装修最起码下来至少得要十几万、二十万左右。 一间多大？多大一间呀？ 可能在个46、47平。 46、7平装十几万， 对， 那也确实是不少钱。 但是它里面所有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从市场上直接采购回来的设施，说是除了电视之外啊，不是他们自己造的啊。但是说是你像灯具，包括它的整个一些什么床头柜，都是他们自主设计的。 嗯啊，自己弄自己做的呀？ 不是做的，是自 己设 计，然后可能是代加工， 让别人代工， 让别人代工 啊。 但是必一定按照他们的这个对于这个酒店处理的这个原则来去做出来的。 嗯， 就是说，我记得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床头柜。它的整个柜台它不是齐棱齐角的，它是一个圆角的，怕人磕到上面去， 嗯， 啊，那就是它每一个细节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然后正好那个朋友他是做这个的，我是不懂，他进去了，他说：“哎呀，你知道这一间房装花多少？”我说：“这一间房的话，能花多少钱呀？” 啊， 对吧？他说是少说得10万起步。 哦 啊，然后这只是一个起步， 那在这种 然后 民宿里就算大投入了，是不是？ 对，它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酒店来说，五星酒店可能说是就是说是一般的都是标准化的，但是它这种是又富有文化气息的，就是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装饰内饰上面又做得非常的到位， 嗯，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这个酒店也非常好，价格还不贵， 嗯 啊，也都不贵，只是几百块钱就一晚上， 嗯， 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从他这一块来说。那从为什么还要去尼山圣境呢？就是我觉得说是大家首先一点是，就是我们从小都在读《论语》，对吧？啊，就是从小的时候我们在学的那课本上就是《论语》这些说法， 哦， 对吧？但是你走到这个尼山圣境的话，你刚进门，首先就可以看到，对吧？有一个入判礼， 嗯 啊，就是说把整个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啊，这几项对吧？从登阶大学之道对吧？啊，到这个什么，就是走进他这个大学堂， 嗯， 参观。如果只是说你只是看的话，可能真的是我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我这不就是几个雕像吗？ 嗯， 72贤郎不就是那， 嗯， 就是孔子的72个弟子吗？ 嗯， 对吧？啊，然后呢？但是如果是用他们当。就是本身的这个景区的讲解员来说，对吧？ 嗯， 他跟你讲完之后，可能你的感触会更深，包括每一个这个弟子的每一段故事， 嗯， 啊，都会去讲到。然后紧接着，然后你就登阶大学之道，然后进入这个他几个大厅，仁义礼智信5个大厅，对吧？这里边就是也都是完完全全是按照整个一个儒家文化去打造的这样一个大学堂。啊，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它还有包括他们本身的一些这个一些表演类的。那表演类的节目呢，其实我是看了将近4次、5次了， 嗯， 对吧？每一次看的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哦啊，还有一个表大的演出， 大型的这个 大型演出， 对，就是说，就是把人的从这个 盘古开天辟地吧哈、 啊 哦，然后一直演到就是从人出生，然后到生到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 哦， 对吧？就是你的每一个10岁、每一个10年，对吧？然后都给你去，就是用一场演出，可能将近在一个多小时吧。 这演出叫什么呀？ 叫 我的一生啊。金声玉振， 金声金就是金色的金 啊， 声就声音的声 啊， 玉就是玉米的玉 啊， 振姓中华的振 啊啊啊 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叫金声玉振 啊。 那他这个就是说，但是你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过程。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 嗯， 我说这些人化的妆怎么都是这样的妆束哈，就是很。汉 特别奇怪， 汉唐的这种风格的这种啊，但是又不是特别好看，我自己认为不是特别好看的那种 啊。 然后呢，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 看着看着睡着了。 对，这是给我的第一次，就是我觉得 太没文化了， 我觉得我就没看懂 啊， 不知道啥意思 啊。 第二次看的时候，哦，好像明白了一点啊，原来 我不相信，第一次都睡着了，第二次才明白了。 第二次就是说 明白什么了？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是讲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给他说了，人这一生嘛，啊，就是从生下来，从你开始学知识到你的学习文化，到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到五十而知天命等等，这一切东西全部都表演在里边，对吧？但是。表演的好与坏其实我没有看，但是我只是听他们去，因为他们有专门的这个翻译嘛， 嗯 啊，然后就是语言这个音译，然后说以前的时候只是就第一次我看的时候，是因为他只有一些字幕的， 还有翻译他说的什么话， 因为他讲的是古汉语的。 哦、 啊，那可能我们有一些真的是、 哦、说的古文， 你 听不太懂。 对 对，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有时候听不太懂。 翻成白话文，现在 他以前是也有翻译，只不过是在那个墙上打了一些字儿、 嗯， 有时候不太注意 啊。你都睡过去了吧？是不是？你能注意吗？ 所以说，因为也听不懂他讲什么嘛。就像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肯定是这样，学习太差， 对， 是不是？ 对 啊，古文。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子的话，然后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哎，我说坏了。 嗯， 这个我觉得我没看太懂哈， 嗯， 然后第二回其实进去也就是看了个热闹，表演的也挺好的， 嗯， 对吧？第三回进去之后，然后因为他正好有一些字幕，还有一些这个就是、 嗯、 就是翻译过来的这种说， 嗯、 啊，那这样一说哦，我才哦才知道了啊，原来是这个是讲了人真正的就是从、 嗯、看看 从过去到现在讲了整个一个中国、嗯、讲了一个整个一些整个儒家文化，对吧？ 这从小好好学习有多重要。 对， 波哥从小就不爱学习， 从小的时候其实 是不是 对 这个语文方面差了很多， 所 对于这个古汉语的知识啊、 这个、 尤为薄弱。 这个就是先把它撇一边去啊，就是咱为了节约点时间，因为什么？可能要讲的东西我还有很多，知道吧？哈，就是经过你，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有时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需要一个很完整的攻略？ 嗯， 就是我刚去的时候，他们只说很好看， 嗯， 然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好看， 嗯， 对吧？然后我就睡过去了。 好 啊，因为我以前看电影什么首映式， 经常睡， 经常性的就往里边一坐就睡了，一睁开眼睛怎么上面一堆人 啊， 对吧？吓我一跳。啊！ 你还吓人家一跳呢，没人打呼噜。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我才说我说是这个呀，就给大家一个攻略，就是因为他是讲解了就是人的一生， 嗯， 对吧？啊，就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什么什么大禹治水，到整个这就是整也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历史， 嗯， 对吧？就是把整个这一些东西整个穿插以表演的方式来给大家表演出来，但是你自己能够悟到多少知识，那是你自己的东西。 嗯、 但是他表演的确实是很好的， 对，能听懂多少就看你自己的这个 不现在 古文水平了， 因为现在人家有专门的这个把这个就是翻译成这个白话文的这种 啊， 然后大家可以能听懂，对吧？ 啊， 当然在就除此之外的话，他的整个声光电的效果也做得非常的到位， 嗯， 而且他的整个表演的整个所有的整个内容也确实是很真实的啊，就是能够反映就是你看的时候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也非常的好， 嗯， 所以说为什么这是他大学堂里边一个精彩的一个表演，这是一段 这个哎，波哥我那个多问一句，这表演是每天都有吗？ 每 天 都有， 一天好多场。 每天的话，然后说是应该在节假日的话，比如说在国庆节假期的话，一天可能有3到4场。 哦， 然后如果说是在平时的话，可能是1到2场。啊， 哦、 过完就是大概这个表演的这个，就是说基本上是。全年都有表演， 嗯， 就是每一天都在表演， 嗯， 只要不是说是有什么疫情之类的，对吧？ 嗯、 那他是没有问题，是不间断的。 那他就是大家也需要在网上预约这个座位，是吧？ 座位，因为它里边只有800个位置， 哦， 就是一场只有800个位置， 哦， 对， 那就得提前买票， 就是你 不是随到随看， 需要提前可以在网上预约嘛？ 啊啊啊！ 可以预约他这个门票，对吧？嗯、啊，然后呢？但是说，他的整个园区的话，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因为你从这边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从北京过去的这个时间呢，我卡的非常死， 嗯， 北京开到曲阜5个多小时， 嗯， 对吧？或者说你坐高铁的话，就更快了哈， 嗯， 也就是2个多小时就已经到了曲阜，然后从曲阜，然后就打一车到那边也没多远， 嗯， 几十块钱就可以到，对吧？就可以到这个尼山胜境， 嗯。 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他看完这个之后的话，然后紧接着就是有一个水幕灯光秀 哦 啊， 还有一个秀， 对、 啊， 那这个水幕秀是室外的， 嗯 啊，而且就是说，像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当然他们这个无人机做的表演和我们可能展现的这个内容不太一样， 嗯， 它是具备他们本身地方文化特色的，比如无人机飞上去之后就是一部《论语》， 嗯 啊， 飞上去是一个《论语》， 就是说 一句吧。 就是说一 是排出论语俩字儿， 论语两个字儿，然后一本书， 一个书的形状， 对，然后还包括以前的过去的那种什么车马呀，这种形状，整个会全部都打到里边去， 哦 啊，所以说再加上它本身在此之外的话，它本身有它那种电子烟花啊， 嗯、 不是。就是说，不是 不需要点燃的那种， 不是像咱们燃放的那种电子烟花，打出来也非常漂亮，正好配合上它一个水幕的表演。水幕表演的话，国庆节还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到11月份左右的话，然后他们这个就11月初， 嗯 啊，基本上说就不能够进行水幕表演了，因为太冷了 啊， 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说呢，就是正好你是在孔子的这个雕像特别大的一个雕像，就是的正对面， 嗯 啊，就是这个雕像高。可以达到90米高。 嗯 啊，这是就是说，目前来说在，它的雕像除了雕像之外，它整个旁边还有什么这个银，就是这个杏树，3000棵杏树，这个所有都是按照说是这个它的整个一个孔子的这个学生嘛啊，三千学子嘛， 嗯 啊，是这样来去讲的。所以说这个文化呢，就是我觉得说大家要去这个地方去参观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他们本身的这个当地，就是这个讲解员， 嗯， 然后带你去看，从入判礼，然后一直到这个到他整个一整天白天的晚上的，对吧啊， 嗯， 然后一整天的整个这个行程，让他这样去陪着你去一讲，讲完之后哦，你才会知道到这个地方确实挺有意义的一次， 嗯， 一次。然后说是你晚上可以入住到他们这些酒店嘛啊，但是说住这个酒店呢，其实中午的话，其实我就是说是对于大家来说到这边去玩的话，就是我不推荐大家你要吃，什么就是特别豪华的，因为他这边的话有一个快餐的厅，快餐厅 哦，快餐厅， 对，一个人花不了15块钱20块钱， 吃煎饼啊， 煎饼在山东已经可以说通用了 啊， 就是我就。抛过这个 不特别介绍， 对、 啊、 就是不用再介绍，因为再介绍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那煎饼卷大葱我们不知道吗？ 对， 对吧， 还用你说， 对， 是 不用我们去说，但是说他比如他本身有的除此之外的话， 嗯， 比如像他们这边的豆腐， 嗯， 对吧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比较有名的，在他们本地来说、 嗯、 然后除此之外还包括他的一些这个什么就是各类汤吧、 嗯、 也都非常不错，但是这就是那个汤叫撒汤 哦 啊， 对，我知道撒， 对， 撒汤 、 嗯、早点啊 啊，对、 嗯、 早点午餐他们就是或者自助里边他都有， 嗯， 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吃法，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嗯、 然后他还有各地的这个小吃嘛， 嗯， 所以说我建议说中午你在景区里边简单吃一口，当然景区也有比较好的，有专门的那种餐厅哈， 嗯， 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是就是你能够吃到就是本身他们做的比较精致的孔府家宴、 嗯、哦 啊，这是其中之一个特色。 嗯， 但是如果说是非必要的话，其实我更推荐在哪儿呢？啊， 在哪儿？ 就是出了景区到外边吃炖大鹅 啊，炖大鹅、嗯。 对， 那还能进去吗？那门票？ 就是说你玩完之后 啊、 哦，你是入住在这个本身就是在这个园区里边住着的 啊。 你因为整个这一天你把它景区玩完之后，剩下的你要玩、 啊、 玩什么？ 啊， 就是要玩它景区外边，正好比如这个。比如他们这个旁边那种别墅区那一块， 嗯， 然后那一块的话，然后说是它是属于这个开放式的，就是不需要门票的， 啊、 嗯，对吧？那它这几个酒店都是围绕着这一块来打造的，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度假去玩，就是因为你看完这一遍之后。 对吧？你没必要再进去了，你整个这一天嘛，就是你玩完之后，比如看完最后一个无人机的表演，或者水幕灯光秀表演之后，然后你肯定出景区了嘛，出景区之后，景区外边然后去吃顿大鹅，有一家养了好多鹅， 去玩那大鹅去，你的意思 是吃顿大鹅嘛，对吧？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啊 啊，因为 到山东也吃顿大鹅， 而且他们做的非常好吃， 全国各地哪儿都吃铁锅炖大鹅， 不。炖大鹅其实也是在分嘛、 嗯、 但是如果说用山东的可能说大家都知道什么辣子鸡啊之类的、 嗯、山东辣子鸡，四川的辣子鸡， 这个就是有区别的、 哦、 啊，四川的辣子鸡是干的、 哦、 山东辣子鸡是湿的， 是好的， 它是拿那个 尖椒 青辣椒 啊啊 红辣椒的 辣子鸡丁 的那种 啊、 哦、就是辣子炒鸡， 哦， 辣子鸡 啊、哦，明白了 啊，这边就是辣子鸡， 嗯， 一定也是非常有名的， 好吃、啊， 对，也是非常好吃的， 嗯， 那也就是说是在这边的话，然后走完，如果大家有时间，就是说在这边住一晚上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然后你可以第二天的话，然后你可以再转转这个孟庙， 嗯， 对吧？就是 孟子， 孟子的这个母亲的一个庙， 嗯。 啊，然后也是非常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啊。 嗯， 当然说，我推荐是大家在这个国庆节可以走哪儿，可以到微山湖去转一下。 哦， 为什么呀？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每一年到这个时候的话，正好是正值他们准备，秋天的这个时候，然后芦苇的话，整个颜色整个都特别特别的漂亮。 嗯， 而且还有部分的这个杨树叶，不是银杏树哈， 嗯， 杨树叶已经黄了，泛黄色， 嗯， 而且它有一条大，就有一条步行道啊，然后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坐它景区小交通坐一小节儿，然后你要步行上大概走上一两公里左右，然后说是为什么，就是不是说是我们坐船啊， 嗯， 这还没走到坐船的地方呢，然后你可以了解一下整个山东的本地方言，因为它整个沿路的两侧全部刻的都是这个什么本地的方言，然后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嗯， 对吧？然后你可以了解一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走这个步道的话特别有感觉，它就是树都是比较粗而比较倾斜的，然后再加上整个秋天那个颜色放在上面去也是非常好的， 嗯，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大家可以哎想坐船的可以坐坐船，对吧？啊，然后坐坐船，然后到这个什么岛上去看一看，对吧？啊，就是微山湖红河湿地公园，这是它的一个正名，因为微山湖整个比较大， 嗯 啊，它已经是好几个县的一个交界， 哦 啊，就是已经是三省 区域啊， 三个省的交界， 嗯， 然后跨了好多个县的这个交界的位置，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是你要想去微山湖景区，是我们所说的是，微山湖红河湿地， 嗯 啊，这样的一个目的地。那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出来之后不要在景区里边买那咸鸭蛋啊， 嗯， 就是说因为这个很多朋友他就是为了图便宜嘛， 啊， 那旁边有一厂子做挺好的， 做咸鸭蛋的， 对，因为我们每回去我们直接上厂子那边搬着就走了， 哦， 对，而且又很便宜还很实惠，它真的不是说像那种超级咸 啊， 嗯，对吧？回来你就是像有些咸鸭蛋，比如我们在家里边放上一个月左右的话，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好了， 嗯， 但是它这个呢就是放了半年都没事儿， 哦， 所以说真的是 去厂子买，别在路边买， 别在路边买 啊， 嗯，别说是哎行，大家所谓的青皮，你看鸭蛋皮是青的，然后你说我就要买这个青皮， 嗯， 因为当地人把这个鸭蛋叫青皮嘛，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啊， 和一 价钱差很多吗，博哥？ 他这边他是有8块，有15块钱一斤的， 嗯， 对吧？但是那边他一盒，但是个儿都特别大啊， 嗯， 都是里边好多都是双黄上的那种 哦， 对吧？人家是属于70多块钱一盒 啊，一盒多少个？ 一盒里边有30个。 哦，妈呀，那便宜多了，感觉 便宜又很便宜， 啊， 而且还是 有包装， 又很实惠，而且整个个儿大， 啊。 本身厂里面，他每天他其实好多是供不应求，就是你去了到厂那边，你可以问都不用问 啊， 然后直接搬上一盒走就行了。 搬一盒不给钱？ 不是，搬上一盒 赶紧跑，是不是？ 掏点钱 抓住他？ 对，那不行 啊， 对吧？ 报110了，啊。 对， 啊， 所以说是就是因为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个线路？你从这边走过来之后了，然后走到微山湖，你可以选择再走另外一条线了， 啊， 知道吧？因为本身我开始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台儿庄。古城， 哦， 但是为什么说古城的话，在节假日的人肯定是人山人海 啊， 嗯，啊，就是这个我就略过， 哦， 不推荐，对吧？但是大家可以错峰的时候选择，哎，去下台儿庄古城里边去， 嗯， 因为可能很多人就是听台儿庄听的很多次， 都是看电影， 对， 啊，血战台儿庄，啊， 对。但是事实上，当他看到就是说我发的这些什么台儿庄古城这些片子的这些照片之后，哦，这个古城啊，江北水乡确实是很好 啊，哦， 对，而且秋季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啊，所以说这个我就略过，不给大家做太多推荐啊，就是， 嗯， 但是说你另外一个方向要走亚油沟， 嗯。亚油沟咱们下半段再说， 嗯，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乐行京津冀》重播版，请您不要参与节目互动。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一块儿跟大家说说十一的时候，大家如果去山东玩，有没有一些相对比较新鲜的路线哈。今天跟大家一块儿在直播间聊天的是我们的旅行达人张波。波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我们好多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也跟大家互动了。哎，有一朋友发的全是语音，我们在这个平台现在听不了您的语音，麻烦您想跟我们说什么您还是转文字啊。好多朋友也说说这个尼山圣境确实没听过啊，小时候学习也不太好，可能到那儿也跟张波一样睡过去了。不会的，是不是人现在都有那个现在白话文的翻译？ 对，没错， 是不是？ 对， 像波哥这样进去哪儿都睡的也是少数。 对 吧， 像我这种说进电影院都睡着， 因为他工作太累了，对不对？他工作太辛苦，到了一个旅游景点，好不容易让他坐下了，他不自觉的就觉得要休息了， 就是由不了我自己的，然后脑袋就， 哎，这职业病啊！大家别跟他学，大家带着孩子去这样的景点呢，刚才我们也说了，非常合适，对吧？因为现在各个学校对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都非常重视，对吧？对于这个这些什么《论语》啊什么的，可能都要求大家都得会背诵。 对， 那 我觉得小朋友其实好多现在 比你强多了， 对， 是不是？ 对，比我都知道讲的那一段一段的。其实我觉得以前我也背会过，后来又忘了。 啊，行，咱别管波哥之前会不会吧，反正现在是都忘了。小朋友人家可能现在正在学，没准印象还深刻。到那儿一看那个演出呢，可能对里边这些故事，人家说老师这个讲过，什么盘古开天辟地，什么这些神话故事，都能联系得起来。比咱们大人有可能人家看的还津津有味，对吧？而且波哥说里头形式感也非常足，这个礼那个规的，对不对？人家让你把这一套全都学会了，挺有意思。波哥，这是尼山圣境，大家一般你推荐大家能玩几天？ 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待两天就可以了。 两天， 就是、第一天，比如说第一天我们从北京过去， 嗯， 第一天如果说过去去的晚的话， 嗯， 就第二天待一天， 嗯， 对吧？如果说是你中午的话，就比如像我这种的话，早上起来6点钟出发，然后说赶12点多一点钟就到 了，啊， 对吧？然后我觉得说是我第一天玩完，第二天我到后边那些什么尼山书院去转一转啊，然后紧接着我就会去选择走到这个就是微山湖这个方向， 嗯 啊，然后可以在这边吃个什么， 买咸鸭蛋是吧？ 不是吃个鱼宴 啊， 哦，啊，比如在当地吃个什么，它有一些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找一些这个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些饭店啊，当然我推荐的只是我自己喜欢吃的哈， 嗯， 对吧？就是可以到这些什么就是当地的羊肉也做得非常的好 哦 啊。然后这是其一，第二个，它的整个全鱼宴是本地的一个特色，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 嗯， 这是在微山湖市区， 嗯 啊，就可以选择去吃饭的地方， 嗯。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因为上一节我刚刚提到，从这个地方大家转完了之后，其实你用不了太长时间， 嗯 啊，2-3个小时就足够， 嗯， 对吧？如果要吃饭的话，就是4-5个小时，对吧？然后就找下一个目的地，对吧？下一个目的地，其实我推荐大家能够去哪里呢？就是一个方向是台儿庄方向啊，没有去过大家可以去一下。然后去过的话，然后说其实我更推荐大家亲近自然的亚油沟， 嗯， 亚油沟它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可能说是就是大家一听可能非常耳熟，兰陵。 兰陵县 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话，台儿庄是兰陵古城 哦， 就是枣庄嘛， 啊， 后来是更名，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各种这个更名更改成最后改成枣庄了，对吧？但是事实上，这个是在过去的 时候，不如兰陵好听， 它就叫，就是这个，咱俩是一个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是，你看兰陵又朗朗上口，而且如果你早前用这个名字的话，可能大家对这个地方马上另外一个概念了， 对吧？ 就是理解上就说兰陵古城 哦。 对吧， 听起来好像比枣庄也挺好，但是听着吧， 枣庄更 好像那个国际化大都市的那个感觉稍微差一点。 对， 是不是兰陵你听着好像那个文化感 更 重一点， 浓， 加上现在老演各种古装片里头什么兰陵王， 对， 你觉得哇太帅呀， 是加深大家印象的这个加深分可能会更足一些。当然台儿庄古城吧，是也是因为一个特别著名的 一场战役 对吧，也是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印象比较深刻。那其实真正意义上说是，但是这边有个县城叫兰陵县，对啊，但是不是这个台儿庄古城了，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古城，我刚才只是简单的给大家略过一些，因为它本身是号称为是江北水乡嘛，对吧？啊，就是水系非常多，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中间休息的一个地方，在过去的时候，京杭大运河北京到杭州中间沿途要休息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各个地方商贾云集的地方，就是里边的各种 商贾。 啊，对，这个没文化， 我得时刻的纠正播客， 对， 别老出去给人小朋友讲的时候把人带坏了。 这个我不会讲的啊，这个是一定是人家是专业的人员去讲解的。那也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就是大家完全的，就是在这个古城里面，你能够看到的，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建筑，不管山西的、福建的、什么云南的，对吧？就是这些建筑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古城它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当然说可能假期确实确确实实 人多是吧？ 人多， 啊， 就是可能你在那个主街上走也走不动 啊， 对吧？ 但是到枣庄好像那个坐高铁特方便， 就是说到山东境内 高铁都特方便， 都特别方便， 啊， 而且山东境内的本地 啊 游玩的办法， 也是高铁， 高铁环省 啊， 就是从一个目的地出发，最后回到这个目的地都没有问题，都 OK 的， 交通非常方便， 交通非常的方便， 不用开车， 不用开车都可以， 啊， 对吧？开车你还得找地儿停车，这是一个费劲的事儿， 对吧？ 啊，比如到了台儿庄古城外边，停车场本身就 小是吗？ 不是，有一个门 啊， 是根本没有停车场，西门没有停车场，东门的停车场大嘛倒是很大，但是你要走的话还得走好远的距离，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是不建议大家，就是说是你自己就开车，当然开车也无所谓哈，就是因为你为了你自己方便嘛。所以说在此呢，就是我推荐，就是说你要到兰陵的亚油沟景区，亚油沟这个景区为什么说亚油，就是咱们那个压榨花生油的那个亚油，亚油沟 啊，明白了， 对， 就是这儿人家是出油的地儿是吧？ 以前的时候是 出石油油的， 食用油，现在他们有专门的这个，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生产的这种食用油， 油厂， 对， 啊， 油厂也有，也有，就是说这是他们本身的一个特产。但是说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它原先是造油的，然后现在的话它里边的话就是说它本身就把它改造成一个景区，那这个景区比较有意思是什么？它的手工体验非常的多 哦，手工体验， 对。 啊，你能动手自己玩， 比如磨豆腐，石磨，就小石磨啊， 小石磨多大呀？ 就是大概的话，也就是有咱们不到没咱们比咱们洗脸盆小一半 啊，脑袋那么大， 对， 你的头那么大， 我的头那么大，大家不知道我大， 啊，一般成年男人的头差不多， 对， 啊， 也就是那么大个 啊，小石，那这就是小石磨， 小石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石磨磨豆腐，什么卤水点豆腐啊，或者说是你是磨豆浆。对吧，那这个就是说大家是完全可以体验，它里边就将近是上百套这种设备啊， 哦， 就集中的一片区域是专门的体验磨豆腐的区域， 哦， 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手工坊、醋坊、酒坊啊，还有包括说是它的一些这个当地的这个小咸菜坊啊， 还有腌教你腌咸菜， 就是说是人家是腌好的，你可以 啊，可以买点尝尝啊， 对吧？因为什么呀？因为那边有个专门摊煎饼的 哦，煎饼得就点咸菜， 煎饼呢，人家是就是 我看他们那个速度啊，摊大煎饼， 这个你也得体验，是不是？ 对， 摊煎饼 你可以体验的 啊 啊，然后也确实很有意思， 特难摊。大家别看着人家好像拿手那个 一 画 一 圈一 个，画一 个 一画一个一画一整一个，然后一烤一个，然后一会儿就落那么好厚一层。 我跟人家那个试过，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开了一个小馆，现在不开了啊，原来在鼓楼那儿。鼓楼那叫什么旧鼓楼大街，一个朋友，人家就是专门卖煎饼啊。我说我也跟人学学，哎，就是人家先让你和，就是那个和他们那个面糊啊，就是里头得搁多少绿豆面，得搁多少，人家有比例的。 对， 哎，就那个和那个面， 嗯， 你就往开搅，那就是个力气活，咱也不说了啊。这个你弄完了以后，你把那个稀稠弄合适了。人说好，你摊吧。 那看摊的时候， 哎，你看人家摊，你感觉就一秒一个啊，就觉得也不费劲，夸一划了一个，你就觉得这有个手就能干， 对， 是不是？我你等你把那个面往上一浇，你发现想摊圆、想摊的平什么的，特别难掌握，而且那面是一上去，它马上就定住了。 嗯、 你看人家那个是都能那划了开、你一上去就一坨，是吧？这个其实不是您一下就能练会的，挺有意思的，可以玩一玩。 而且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只是说做的菜煎饼 啊、 菜煎饼的那个摊的东西，山东的大煎饼 啊、 是那种硬的那种。就是嚼特别 就是跟不能说叫跟吃纸似的，但是反正是它发硬一点， 发硬一些的 啊。 那这是其中之一种煎饼，当然山东的煎饼肯定 就 有很多嘛哈。 嗯， 那也就是说这是煎饼房， 嗯， 对吧？啊，还有包括是醋房， 然后醋房， 对，就是专门酿造醋的 啊， 然后还有什么酒坊， 嗯 啊，然后专门造酒的，对吧？啊，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话也有一场表演啊， 嗯、 因为。景区非常大啊，就是走的话，就纯徒步走的话，因为它分好几个片区， 嗯 啊，那也就是说是我们只是走了，我因为当时二期还没有开发，因为今年的三月份之前嘛啊， 嗯， 就是三四月份那会儿，它的整个二期还没有完全开放，然后我们只是去了一期，我在那里面住了一个晚上， 嗯， 然后除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吃小吃，它有专门的小吃一条街，美食一条街， 嗯， 那美食一条街的话，然后又比较。就是性价比超级高啊！ 嗯， 有一个好多朋友认为说，哎，景区里边卖的东西是不是都可能 贵？ 就是从咱们正常理解上来说， 肯定比外面贵。 对， 嗯， 但是突然发现它也不是很贵啊。 哦， 还很 不是很贵，那是因为波哥太有钱了。 哎，不， 是不是？ 这个，咱比如说是喝一碗豆浆 啊， 对吧？ 嗯 啊，那也很便宜啊。啊，两块钱一碗， 哦， 你说贵吗？ 哎，两块钱一碗确实便宜， 而且人家那是一大碗，你。你自己看了就是一盆， 是山东人民你实在， 对， 是不是好客又实在， 对 啊啊， 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确实是很便宜，我说是两块钱一碗的话，然后说大家就没有什么疑义了哈， 嗯， 就是咱们正常每天吃早餐，估计两块钱也就是 不够，现在你正到那个正规的大一点的 饭店，那两块钱肯定不够的， 两块钱没有， 对对对，但是人家是在景区里面美食一条街，是专门就是说各种美食类的东西， 嗯， 然后都有在这边的话，因为它本身这边也是做豆腐嘛， 嗯， 对吧？所以说它这个豆浆，然后这边的话，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那次我专门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不知道， 嗯， 然后挺糊涂的，然后是行了，早餐我们在就是因为我们也住在景区里边的酒店哈， 嗯， 因为景区里面也有很多个种很多类型的，什么有什么三星四星的，有什么天方地圆， 嗯， 知道吧？啊，就是这样的一些酒店，还包括一些这个什么民宿。 嗯嗯 啊，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别墅， 嗯， 还有一些什么这个类似于像这个什么欧洲风格的 哦，嗯， 啊，就是说它因为景区特别大哈， 啊， 这是首先是景区特别大，那都在这个景区里面， 嗯， 那我是拼命的早餐也好吃的饱饱的，然后在酒店里面， 嗯， 吃完之后，然后是哎一抬头，这不是美食一条街，完吃过了 啊， 最后愣撑着我又喝了一碗豆浆， 啊， 你知道吗？我说这便宜不捡， 啊，溜溜缝 不捡呀， 啊， 这个不捡白不捡呀 啊。 对吧， 嗯， 然后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小吃啊，不管从早餐中餐的这个晚餐的啊， 嗯， 在这边的话都是非常经济实惠的， 嗯 啊，所以说为什么说这是美食一条街，然后还有包括手工体验一条街， 嗯， 还有包括它的整个兰陵王的兰陵骑士的表演， 哦，这是个什么表演， 啊，就是他有很多人骑着马， 哦， 那个兰陵就是有专门建了一个城堡类型的， 哦， 对吧，然后就是在里边做的是什么骑马啊什么这些就是兰陵叫什么兰陵，就是这个名字我没记太清楚 啊， 但是属于这种就是 骑马的，就像过去的就是 古战场是吗？ 古战场的那种表演 啊， 对，所以说他这边他也有一场这样的表演，而且休闲度假徒步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为什么没有什么强度， 嗯， 而且就是说在这边的话，最好的是说是你坐在这个不是早上起来之后啊。你听吧，只要是在这个景区里面，你随便走吧，你到处有鸟叫的声音 哦， 就是能够找到说是像过去我们曾经在、这个、 住在大自然里， 在这个村里面住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农村嘛，哦、然后说是、哦、就是几乎每天早上听鸟叫很正常呀，哦、就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情。哦、但是就是我记得我今天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刚去的时候，然后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说我先出去看看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状态，因为第一天下午可能时间特别紧张，我就只转了一小部分，然后我就直接跑到那后边整个那个徒步的那条道上，然后看了一下，哎呦，整个到处都是这个鸟叫呀，啊，真的是特别的好，正好是那段时间是花开的季节嘛，对吧？什么各种樱花呀，什么就是都是正值开的是非常漂亮的时候，所以说是正好是鸟叫啊，再加上很多的一些蜜蜂采蜜啊，真的是这种感觉，你完全是回归到自然了，啊，所以说这个景区我给它的定义。啊，就是我从我一个体验者的一个角度给他定义，第一个，它本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什么农村，几个农村，就是过去的几个村子，然后现在合并在一块儿，村子都改成民宿了，啊，但村子不大啊，一个村子里面可能就十几户人， 哦，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十几户有八户是民宿，是不是？还是 那现在就是全部都是 全是民宿， 全部都是改造， 那人家原来的居民就搬出去了， 居民是在里边，就是说是。土特产的，就是人家本身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做出来的什么小咸菜啊，特别好吃。 又是小咸菜， 对， 不是豆浆就是咸菜啊。 剁辣椒真的是很好的，我是比较喜欢吃辣椒的，因为山东辣椒也确实很好吃，很给力的、啊。然后我一去，我会买上几瓶哈，也不贵，十块钱一瓶，对，10块钱一瓶，对吧？很便宜，所以说是就是说也是当地的土产，就当地的一个是，然后来去做一些给大家做一些服务，对吧？提供一些这个指引的服务或者一些工作人员，啊，那几乎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景区。但是另外一点的话。它的是属于自然和人文的结合，对吧？就是说，第一个，它的整个自然环境又非常的好，后面还有水库，对吧？而水库还非常大，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这个人文的话，就是包括各种的，就是当地的这个人文风土的一些这个手工体验、手工作坊，那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它又结合了一些现代，就大现代化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像我们在一些这个就是表演类的啊，就是前面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演艺舞台，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水系非常发达嘛，因为在这边的话，好像我觉得是他们不缺水的呀，对吧？就是到处都有水库，啊，那水系有非常发达的这种前提，然后什么各种水幕的表演也有，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演艺类的也有，而除此之外的话，他还去引进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鹿啊，这 还有鹿 小鹿 哦， 对。就是这种的一些元素在里边去，然后也就是说，不管说是你是为了去度假，还是包，因为度假你可以选择就是比较，安静一些的，比如说是它后面的有些欧式的城堡，对吧？那你可以选择住在那些城堡里边，它更为靠里边，就几乎就是在大山里边去住着，或者说一些中式的别墅，对吧？或者说是，因为它前面就是刚进景区就有两个酒店，对吧？但是都属于景区来统一管理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然后你就待上个2天到3天，啊，那你不会感觉到，哎，没得待了， 哦， 项目又有很多， 哦， 啊。所以说是，就是你转，就是我还是特别匆匆忙忙的两天，啊， 哦，两天还是赶着的。 对，我在里边就是赶忙的， 马不停蹄。 对，拍照就是摁一下，完事走，摁一下就走，不像以前啊，在某个地方我，待上 得找找角度， 对，找个角度干个啥的哈， 啊。 但在这边的话，我觉得这个没功夫，然后因为什么，一直往前走是不同样的东西，然后我不停的去看，后来实在走不动了，歇歇吧，然后好不容易，哎，行了，那个景区交通车来了，然后我坐着交通车，然后我才返下去的， 哦， 所以说时间也是很紧张在这个里边，对吧？但是说因为景区比较大，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住上2个晚上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在山东推荐的另外一站，叫这个，这一站叫兰陵的亚油沟。这样的一个景区，虽然咱不要看到它级别是几 A 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体验多少东西，对吧？啊，相对来说，人还不是很多。 明白，波哥，还有个6-7分钟的时间，咱再给大家推荐一条吧。这附近的还有吗？ 其实这附近还是有很多的。比如像，就是说，因为这个可能是， 靠近枣庄这一块儿， 嗯 啊，那比如说是像这个抱犊固、熊二山大裂谷， 嗯 啊，抱犊固就是说它是这个固啊，就是一个山下面一个固体的固， 嗯 啊，这个就是说高峰的意思， 嗯， 在山东的这边啊，除了泰山之外，就其实泰山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高哈， 哦，哎，泰山还不高， 我不认为它是 啊， 你相对来说。在我们中国的大山大河里边， 啊， 只不过大家给它命名为哎泰山， 地位高， 对， 啊， 对，地位是非常的高， 嗯， 对吧？泰山北斗嘛， 嗯， 对吧？啊，然后呢？但是说你像它，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在它抱犊固，在这样的话，它其实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什么孟良崮啊这些什么， 嗯， 这些一个固， 嗯， 那这个抱犊固了，这个景区了，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嗯， 一个是它是作为一个这个推出了很多的这个亲子的主题项目 哦 啊，包括一些网红的娱乐项目， 嗯， 甚至包括一些拓展训练的一些，就是可以去高空挑战的， 嗯， 这种项目，啊，那这都是在这个抱犊固景区里边，因为可能以前大家， 嗯，这些是不是你都玩不了？什么高空挑战？ 哎，我只能上了两个台吧，因为什么呀？就是后面那些绳索，我觉得说是树上穿越，我只能走上。哎，一个台儿，两个台儿，我能走过的台儿 啊 啊！ 后面我几乎都过不去啊！ 啊啊！ 当然，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是， 对， 比如像你吧，我 波哥有点恐高， 对对对对， 我也不行 啊。像你，我觉得 我也没有比波哥强多少，我这是在这儿嘲笑嘲笑人家，没准上去以后波哥能走仨，我只能走一个。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他的项目也有很多， 嗯， 包括一些这个水上的滑道， 嗯， 对吧？也有。甚至包括大家是一些这个网红的玩法，什么摇的那个船，摇的那个桥， 嗯， 下边是水嘛， 哦， 人站上面去摆那个桥嘛，网红桥， 嗯， 啊，也是一种玩法，就是项目也有很多。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到这边的话，然后大部分就是爬爬山 啊， 或者说到秋季的时候看看红叶， 嗯， 对吧？然后呢，其实现在的就是因为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还去了一趟， 哦， 啊。因为十一月份的时候正值是秋高气爽的时候， 嗯， 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十一月份这边还能怎么样？ 嗯， 可能是在我们北京偏，但是山东它毕竟比我们北京靠南一些， 嗯， 那它的整个这个红叶泛红的时间啊，还是比较偏晚一些， 嗯， 所以说我去年的时候，然后十一月份也，然后去了，十二月份又去了一趟， 嗯， 十二月份去我都没有感觉到多冷， 哦，十二月都不冷， 对， 哦， 啊， 那天气得够好的呀， 这就是所谓的说它所地处的这一带来说，它是属于你看，属于在这个运河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吧，也算是， 嗯， 对吧， 嗯？ 啊，所以说是因为枣庄嘛， 嗯， 啊，而抱犊固也是就是距离这边的距离台儿庄古城，也就是一个小时的车程的距离， 嗯， 距离都不是特别的远， 嗯， 就像说是我们说，哎，比如说不能跟北京市来说，你北京，哎，我们到延庆。对，到密云，那从他这边也就差不多就这样个距离到抱犊固， 嗯， 还有个熊二山大裂谷。 哦， 当然熊二山大裂谷它主要可能就是说是以这个自然风景为主，对吧， 嗯， 还有一个冠石流园清潭寺， 嗯 啊，也都是围绕着最主要山亭区这边的话，它还有很多的温泉， 嗯 啊，然后很便宜。 哦，温泉也便宜， 温泉便宜 啊，是入户的那种还是那个大池子， 就是，不它的入户就是温泉酒店 啊， 温泉酒店就是酒店的客房里边也是温泉， 嗯， 然后它也有整个一些室内外的这些项目， 嗯 啊，然后真的很实惠，就不到100块钱吧，哈， 不到100， 不到100块钱一个人， 哦， 对，就是这样子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因为你住嘛，你可以选择住这样的一些 温泉酒 店 啊， 对吧？也是很好的嘛，泡泡温泉，而且温泉水质量还都不错 啊， 对吧？而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就是说，大家就是到这边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是去那个没有去这个微山湖的红河湿地，然后其实在这块附近呢，它还有很多的湿地公园， 嗯 啊，因为毕竟水系比较发达嘛，它的湿地公园一些栈道也非常的好，因为很多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可能在这个季节他会选择走这个湿地，可能大家去逛古城的一部分这个年轻人可能不一定对这个摄影感不感兴趣， 嗯， 可能就是进去之后然后去转转酒 酒吧是吗？ 酒吧，或者说是去吃河边吃个鱼， 嗯， 对吧？或者是去个什么这个音乐吧， 嗯， 对吧？或者说到那个里边，就是晚上的项目。 总把我们年轻人说这么肤浅， 不 是不是？ 因为他还有很多一些表演类型的嘛， 啊， 比如像晚上打铁树花， 哦，